你说如果可以在包包里就各奔东西，其实最想也最不敢说的一句是我会想念你，我怕自己后悔不敢面对，因为明天就不再是你的谁。 怎么会再爱谁？